埋我哋真勇強大嘅武團。都將收成嘅你繼續盡情搖擺你呢個物場全身鋪展。强劲的节拍了。